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Peter Lai. 我是彼得，我用了 this is Peter. 还不能教 I am Peter, 因为我们教的是 I am.可是在广播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没有在真正的见到面，所以我们要用 this is 开头。 this 是 THIS， 以后我们会教到这个字。 this 就是这个或这一位， is 就是是， this is Peter， 也就是我是彼得。在广播上面呢，我没有跟你见面的时候呢，我讲我是彼得的时候要用 this is Peter， 不能讲 I am Peter。 然后 this is Peter 完了之后就可以讲 I 了，这样子。比如说 this is Peter， I'm happy to see you all， 我是彼得，我很高兴见到大家。 on the air 也是在空中，也是在广播中见到大家。以后这些字我们都会教，先记不得。我们今天的 Lesson 5第五课是很有趣的。我们在第四课的时候 Lesson 4的时候讲的是 John is a student too， 约翰也是个学生。我们用了代词叫做 he， 男孩子的代词，男人的代词都用 he。 那我们今天呢讲的是女孩子，所以这一课呢我来先念一下。 MaryIs my sister. She is beautiful. She is in Shanghai now. She is a college student. 好，我们就这几句。Mary is my sister. 玛丽是我的妹妹。你看 Mary， 好，这个时候后头是也要用 is， 只要是牵涉到她别人的时候，不管是男的他或者女的他，我们都要用 is。 Mary 是女孩子，所以要用 is。 John 是男孩子，也用 is。 好，那这个时候呢， Mary is my sister。 sister 好，这个字呢应该晓得就是姐姐或妹妹，可是在英文里头啊，它是不强调姐姐或者是妹妹这个字眼，他直接用姐妹。如果在我们中国人的习惯讲说啊，她是我姐姐，她有这么一个字，在美式的英语叫 older sister， 加个 older， 年纪较大的姐妹， older sister 就是姐姐。在英式英语里头用 elder， elder Mary is my elder sister。 不过通常地道的英语啊，他们通常是不会把 elder 或者是 older 呢刻意讲出来，他们是讲强调姐妹就好了。在这里我是把它当作姐姐。好， Mary is my sister。好， my 就是我的， my， I 是我， my 是我的。现在都要慢慢学了这些代词的用法。好，这叫代词的所有格。好，叫做 my 就是我的。好， Mary is my sister. Sister， 我们在教音标的时候，如果是将来跟着我们的音标也在学的时候呢 ，at 这个音要特别注意，中文是没有的，所以不要念成 sister， 不是一的音，不是穿衣服的一，而是 at 二三四，在军中打数的时候叫 at 二 at at 二 at sit sister sister。Sister， 因为那个 R 在字尾啊，要卷舌的 Sister， Sister， Sister， Sister。好，千万别念 Sister， 虽然是 T 的音呢、啊，可是 S 在 S 后头啊，那个 T 又念成德，像德国的德的音 ，Sister， Sister， Sister， Sister， Sister。再念一遍 ，sister， 嗯，不错。然后呢，我姐姐怎么样呢 ？She is beautiful， 她很美。你看，同样的，必须要加个 be 动词 is， 可是后头放的是一个形容词啊，美丽的。只要放形容词的时候，我们的 is be 动词都要写出来，可是不能翻成是，不能翻成。她是美丽的，所以以后就永远记住，她很高 ，He is very tall。男孩子的 tall 这个字我们已经讲过 ，He is quite tall。He is short， 个子矮叫 short， 这都是形容词。所以前面呢，我们都还是要加一个 be 动词的。可是如果放的是名词的时候，这个 be 动词就要翻成是，比如像我是彼得 ，I am Peter。现在我已经第一次介绍叫 This is Peter， 现在我就可以讲 I am Peter 了，表示我们已经见过面了啊，在空中已经照过会面了。这个时候就讲说 I am Peter。You are， 你是呢？叫 you 后头要用 are。以后我们会教用这个 R 的这个 ARE， You are John， I am Peter， 好，等等，我们慢慢一步一步来。我们今天教的是 She is beautiful， beautiful 这个字啊，那么一定要这样念 beautiful， 不要念成 beautiful， 那个 beautiful 它通常是念弱音，所以有点像二的音 beautifulBeautiful， 那个 ful 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 l 结尾啊 ？beautiful， 所以那个小地方都不要这个遗忘掉 ful。念 ful 的时候，快要结束的时候，舌尖翘上去 ，ful，ful，beautiful， 每一个小地方都要注意到，这样讲起来才像老外。She is 变成 is， 短元音 is， She is beautiful。 我们先讲到这里，休息一下，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七七四和 FM 九二点三。 Get to know you bette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Peter Lai. 好，你看接下来第三句很有意思哦。这为什么很有意思哦？因为同样的 she is， 可是后头放地方了。这个时候放地方的时候呢？在上海，在上海是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前面也是要放 is， 这个 is 就要翻成在的意思。他在上海 ，She is in Shanghai now。当然，你可以念成上海 now。你跟老外念的时候就讲上海，但是呢，老外通常他没有办法讲普通话讲那么流利，他可能会念成 Shanghai。Shanghai, Shanghai， 好，不管什么都可以啊。In Shanghai， 为什么加个 in 呢？这个 in 呢，我们叫做介词，在什么什么什么里面。这个 in 呢，通常是在上海里面，因为上海是一个大都市，所以要用 in。你不能用 at， at 是在建筑物的旁边或者是前面等等。比如说 I am at the station now， 我现在正在车站， at the hospital， 正在医院。好，如果是强调在医院里头，讲 in the hospital， 好， in the station， 通常我们在讲一个在建筑物那里，不刻意强调在里面，我们就用 at， at。 但是上海是一个城市，就养成习惯，养成习惯呀，要 in Shanghai， in Beijing， in 四川啊，省份也是用 in， 好，特别记住大的地方都要用 in。 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在上海， She is in Shanghai now。 句尾的这个 now N-O-W 念是 now， now 先念啊，那个双元音啊，再念个ow ow， 不要念成 ow ow 的时候嘴巴就没有全开，你会念成 now now 就不对了，先念 na na 的 na now now， 在嘴巴缩小 now。 She is in Shanghai now， 而这个 now 呢，你说她现在正在上海，何不说 She now is in Shanghai？ 不可以，因为英文呢、啊，它就有个习惯，它是表时间的啊，表示时间的这种词类，我们叫做副词，它是放在句尾的。比如说，他今天在上海，那叫说他在上海今天，也就是 She is in Shanghai today。今天叫做 today， T O D A Y， today 还不念成 today， today。好，总而言之，以后我们都会教的这些字。现在在讲的时候，你就当着没听到也没有关系，只要先把我们文章里面的内容这些字先搞好。所以他在上海，现在在上海。She is in Shanghai now. 她现在在广州呢？ She is in 广州 now. 她现在在南宁呢？ She is in 南宁 now. 所以这个 now 要放在句尾，而不要念成 now， 要念成 na， 阿的音 now 再收起来 ，now now 这样才对的啊。好。我们看今天的最后一句，他现在是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那个 now 你就不需要加上去了，他是大学生就直接讲 She is a college student。 A college 就是学院或大学，好，那这个字呢可以指的是学院或者是大学。一般我们讲大学呢，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university， 就到大学里面去的时候啊，通常没有人管 university， university 啊，其实那是开玩笑的，那个英文字叫 university， university， U N I V E R S I T YUniversity student 或者是 college student， 两个都可以，但是 university 这个字太长了一点，所以一般我们都用 college student。 college college college college college student。 好，你看一下子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呢，今天这一课呢就要做一个呢准备收尾了啊。来，我们先跟着我来念。Mary is my sister. 玛丽是我的姐姐。She is beautiful. 她很美。She is beautiful. She 是 E 的长元音。Is 是短元音，所以 she is 连在一起是 she is。 She is a beautiful girl。 好，我们这边没有一个 a beautiful girl， 你要加 a 的话， beautiful 后面要加个 girl， girl 是 G-I-R-L 女孩子 girl， 那个孩子要念成 girl， 因为那个 L 音呢在字尾的时候啊要念成 o girl girl girl girl girl girl。 好，她现在在上海， She is in Shanghai now。 那外国人会讲 She is in Shanghai now， Shanghai 那没有关系的啊，你念标准的普通话念上海 now 都没关系。 She is a college student. She is a college student. 注意到我念 she is 是念连音的，我不会念成 she is， 因为那样子不是正常的英文的这种说法。所以呢，现在跟我在一起朗读。Mary is my sister. She is beautiful. She is beautiful. She is in Shanghai now. She is in Shanghai now. She is a college student. She is a college student. 好，会了吗？会了之后呢？我们特别要说他是高中生呢，要怎么说呢？ She is a high school student. A high school student. 当然精确的说法前面还会加一个 senior. She is a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Seniors, S-E.N-I-O-R Senior Senior High Senior 是高级的啊，加个 high 就是高级的 Senior High School 啊，中学。其实中学呢我们就是 A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如果是初中呢叫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初中生。Junior 是 J-U-N-I-O-R， 好，这些字都不要担心，我们以后都会学到。将来呢，你现在是念小学叫 Elementary School，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你现在是一个 A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将来就会变成 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将来就会又长大又变成 a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最后就变成了 college student。She is a college student， 或者 a university student。那我们讲的这些字，只适合程度原来已有的一些程度，它可以呢同时发挥，跟着这样练。那没有这个程度，从零起点的，就按照我们的课本。我们一点一点会教给大家。总而言之，将来呢，在学英语的时候，千千万万要特别记住，这个连音很重要。She is， 不要念成 she is， 老外不这么念的，老外是很流畅的把它念出来。所以最后一遍咯，我再来一次。Mary is my sister. She is.Beautiful. She is in Shanghai now. She is a college student. Student 念快的时候会变成 student. Student. 我们下次再会。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AM774 和 FM92.3 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